的草莓中了我的圈套，我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你身上灼烧，我把我前世今生的心脏叠加在你的身上。倒霉的草莓，谁叫你那么美？倒霉的草莓中了我的圈套，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你身上灼烧，我把我前世今生的心脏叠加在你的身上。倒霉的草莓，谁叫你那么美？ 把我前世今生的心脏叠加在